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因为从来呢就你有事即係应急要借钱。咁当然呢就更加多就係因为做生意营商要借钱啦。咁你就会搵銀行啦，當然而家咧就鋪天蓋地嗰啲廣告都係財務公司啦嚇。咁但其實財務公司呢樣嘢係新生事物嚟嘅，我相信係嘛？即係我又係啊，我僆仔嗰陣時邊啲財務公司咁啊少之又少嘅啫嘛。其實即係借錢就諗起就係銀行噶啦，一係就係嗰啲即係唔合法嘅，就係嗰啲就叫 大耳窿、 大耳窿啦、高利貸啦。咁啊啲人話千祈千祈唔好借啦，係嘛咁樣。咁但銀行有一樣嘢大家都要明白，呢個即係常識啦，係嘛？就係你借錢咧係要抵押品嘅。我哋叫做 collateral, 我通常其實我哋呢好多人都有同銀行借錢，而且借好多好多個添，就係買屋囉，係咪？所以呢其實我哋嗰間屋呢一日你未還清俾銀行呢，其實嗰間屋從來都唔係屬於我哋嘅，我哋係住咗喺嗰度嘅啫，但我哋唔係嗰間屋個主人嚟嘅，嗰間屋個主人係銀行，因為嗰張樓契喺銀行嗰度嘅，係咪？你就要還清曬。咁但個問題呢個就叫抵押物嘛。咁但係由老師啊，由老師當時嚟講呢，其實佢就係呼籲啲銀行呢，就係話對於啲窮人嚟講，我哋呢唔係借好多錢，借好少錢都幫到佢，可唔可以唔使抵押品呢？咁呢就俾啲銀行呢就笑到佢咩咁樣啦，就話傻嘅，冇抵押品我哋真係點會做呢啲嘅生意啊咁樣。所以佢後嚟忍唔住就自己揞咗27蚊美金，就借咗俾42個咁樣呢，就係、是、佢竟然呢真係冇抵押㗎喎，但係後嚟呢佢個個都還返晒呢啲咁貸款嘅，咁所以後嚟佢亦都說服到呢就有啲銀行呢幫佢就開始借啦，咁就係後嚟佢自己都成立咗啦，就叫做格拉明銀行啦， 係啦， 佢叫 Grameen Bank 啦，係啦，冇錯， 但佢有個智慧喎，佢個智慧咧，佢而家係專門定借俾女士嘅啫喎， 冇錯， 因為女士嗰個還款嘅承諾咧，嗰個比率係好高嘅， 係啦，因為男士咧就往往攞咗錢之後咧，就去飲酒啊、賭錢咧就冇曬㗎啦。 依 家系 真， 系啦，冇 错 啦。 呢度我有资格讲呢啲说 话，完全冇歧视嘅。咁但系香港近来有一个嘅社会企业咧，光房咧，佢亦都系有呢个精神嘅。佢系咧，即系一个叫有良心嘅包租公。咁有啲社会人士啊，系用一个低廉嘅价钱咧，就租咗个房俾佢，等佢嚟分租俾咧，就系一啲单亲嘅女士。單親女士嘅家庭，咁佢都係用呢，即係秉承住呢個概念嘅咁樣。咁我哋一陣可以講嘅， 好啊， 一陣可以講嘅。咁我再補充埋嗰、那個即係叫歷史先啦。 好， 其實好短嘅啫。如果香港好短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即係叫追本溯源咧，好早期咧，原來咧我哋個大師啊，阿 Peter Drucker 係 六七十年代咧， 杜拉克 有呢個咁嘅 管理學大師， 係啦，有呢個概念。咦，除咗佢係創立咗或者係即係叫做consult咗，即係提供咗好多好好嘅顧問俾啲大嘅企業之外咧，咁佢都提過呢個概念，就係話可以做一啲即係關於對針對社會問題而大企業或者政府或者私人都解決唔到嘅狀況咧，有一啲嘅社會企業咧可以做到嘅咁樣。咁當然佢冇好具體咁做啦，咁樣咁係呢個概念係嗰陣時出現嘅。咁但係咧，早於喺1993年咧。其實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啊，即係而家個個吹之若無嗰個哇 Harvard 啊咁樣，已經係有一個叫 social 嘅 entrepreneur 嘅呢個咁嘅課程嘅，咁個規模大小我就唔知啦，咁佢已經有嘅，咁而家不斷佢都有一啲佢嘅嗰 newsletter 啊，同埋佢都係喺即係 social enterprise 一個前沿嘅，即係帶領住嘅好多嘅研究啊咁樣嘅。咁一跳啊，我哋時空一轉移就嚟到香港啦。 係， 咁其實香港咧好奇怪地喎。好早期呢已經係有本地嘅社會企業嘅。嗰陣時社會企業呢在我哋老師謝家驅博士即係正式大力推廣之前呢，即係冇乜人知嘅，亦都唔係用社會企業嘅概念嘅。咁好早期如果我嘅資料呢就係新生精神康復會，即係而家新生會呢、就喺佢哋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嗰位創會嘅會長同埋佢當時嘅 CEO 呢就係、哇我資源唔夠喎、即係社會人士對精神病人呢有少少嘅即係有少少歧視啦咁樣啦。咁佢哋要開拓嗰個嘅資源呢，咁呢嗰位阿溫女士呢佢就真係我就拍心口就做啦，就搞一啲呢就係嘅服務出嚟呢就有社會企業嘅影子嘅。 咁所以佢而家佢 day back 翻講咧，佢1988几年佢開始已經有社會企業呢個概念出嚟㗎啦。 係咪俾啲精神康復者、精神病嘅康復者？ 佢總之做啲服務，做啲少少嘅農場啊，做少少嗰啲咁嘅 packaging 嘅嘢咧，就係由精神康復者佢哋能夠做得到嘅。咁、然之後賣就嚟賺到錢嘅咁樣。 係。 咁嗰個係可以話係即係如果 幾年啊？幾年啊？ 1980几，我睇我啲資料先啦，係嘛？應該就係1980几嘅，咁好早期嘅。 咁但係方面更新人士係咪都有咧？ 啊，對唔住啊！1994啊， 94， 1994先有，即係佢正式講1994。咁啊，更新人士固然都有啦，即係大家 記得即係犯過事嘅，已經係坐過監嘅，而家出翻嚟，咁就即係亦都係即係社會有好多歧視，好難揾工。 豐盛社會企業啦，大家都聽過啦，有髮廊啊，有汽車嘅。 有幾耐歷史到啊？ 如果我哋講翻我哋嗰啲電影發燒嗰啲咧， 係咯， 謝賢嗰個英雄本色， 係啦，冇錯啦， 嗰個就係啦， 嘉玲唔 係 個石頭，石頭業會 社會企業啦， 仲有杜平添嘛 ，exactly， 嗰個係純粹係因為有心人士就自發。我係即係以前係即係坐個監息囚， 係啦， 我而家改個自身啦，我開個車房我都請返嗰班人咁嚟做， 係啦， 咁即係一種叫義氣仔女嘅形式，但係有咗呢個嘅種子在嘅，咁但係即係正式我哋話到啊，社會企業咩概念啊，而家好好多嘅 model 啊，我哋好多嘅啲嘅，我哋有好多工具啊，有好多嘅課程啊，即係人人學社就提供啲課程同埋培訓嘅，咁即係就係都係由正式嚟講係2006年。香港政府咧就有扶貧委員會啦，之前啊，扶貧委員會出咗嚟就係好似哦，講完咗係啊有社會問題，都唔承認香港有貧窮線啊嘛，但係做咗一樣嘢，係 咪唐英年出嚟嘅嗰陣時？ 應該係啦， 係啦， 就係出咗一個咧，原來就係promote 咗一個叫做夥伴昌自強嘅一個扶貧計劃，就撥咗一啲資金出嚟。嗰啲資金咧就可以俾一啲 NGO 喎，都係一啲叫非牟利組織，就係嚟到去申請，咁申請咧佢就係會因應佢個別嘅需要咧就撥款，咁嗰個係因為政府有參與最早嘅一個社會企業嘅初型，咁但係咧就之前其實亦都有，正如我話啦，大家都聽過1996年，其實咧阿大班同埋而家咧嚇熱門嘅新聞人物啦，羅志剛， 羅志剛啊， 就係兩位咧就倡議咗嘅， 關愛基金 咧就試過一次係好似天氣太凍啊。就係好多老人家咧就失救， 係 就出咗問題。咁佢哋哇冇理由香港咁富裕，嗰陣時都富裕啊，其實會點解會有老人家失救咧？咁啊創立咗一個平安鐘嘅概念，咁好成功嘅平安鐘，至今都未用過政府嘅撥款，完全係班有心人就最初即係大家集資就做咗一個叫 seed money。 是 即係一個種子基金，種子基金有營運。咁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就成個社會企業嘅精神啦。就係話原來咧，佢做呢一個服務咧，係有個市場嘅需要啊。咁就去到你嗰、那個你個老本行啦。即係市場係咪真係咁無情，或者係資本主義係咪真係咁大魔鬼咧？咁呢個我哋都肯定㗎啦。咁但係原來有啲空隙位咧，係嗰啲大老闆就不屑嚟做嘅。但係小商户又未必有能力做得到嘅咧，咁喺社會企業咧就可以填補咗呢啲空間出嚟啦。咁平安鐘好成功啦，而家僱用超過100个嘅嗰啲， 佢係全港最賺錢最多嘅， 起碼 有1亿， 係最多嘅社企係啦， 香港排最高， 係 一路都自負盈虧。咁亦都而家係喺佢何文田中心又有一個叫體驗館添嘅，即係講翻佢嗰個成立個體驗館啦，即係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咁但係1996年到而家，咁當然我哋一間可以再數多好多其他不同啦，黑暗中對話啊，咁各方面 咩的士、咩巴士啊， 轉的、轉的、 轉的啊。 以前嘅企大社會企業會集中喺創造就業機會嗰度，但 係 近年嚟，我覺得係多元化咗。譬如頭先所講嘅光房啊、黑暗中對話一啲dignify， 即係 provide 一啲有尊嚴嘅工作啊，或者係好似轉的咁樣一個的士嘅服務啊，咁我覺得佢哋嗰個社會企業嗰、那個種類越來越多，咁就好似 多樣化啦，百花齊放 啦，係啦，有陣時你幫襯咗你都唔知嘅，其實 係喎，真係。 Stanley 都有個項目好有趣，佢一路做咗好多年嘅係嘛，你可以介紹下你個項目啊，即係個社會有個創新個項目啊。 我另外有兩個，即係剛剛提過啦。我本身即係響青年商會 GCI 嘅時候，咁多年地咁啊，即係帶動18至40歲一班青年人啦，咁啊都同唔同嘅 project 啊、性啊咁樣。咁另外咧，我就亦都多係響2006年嘅時候咧，咁啊集結起一班嘅朋友啦，其實係都係 family business 嘅。咁我哋統稱啊 family entrepreneurs 啊，咁都係幫我譬如手啊，第二代啊、第三代啊咁樣。 家族企業。 家庭作業就可能 規模嘅問題啫， 好險開好嘢， 規模嘅問題。 咁就咁即係我哋幾年落嚟啦，咁即係一開頭嘅時候咧，以即係希望啊，即係多集結香港嘅力量啦嚇，即係接力香港嘅之外嘅時候咧，咁近年嘅時候咧都多參與咗即係響社會創新嘅呢方面，咁我哋喺近年嘅時候咧，亦都舉辦咗活動叫做社創青年企業家嘅選拔賽，咁 嚟到 去鼓勵一啲嘅對於social innovation 係有志參與嘅青年人啦，咁樣又俾個機會佢去聯繫下同我哋即係 family business 啊多聯繫，因為發覺到有個現象好得意嘅，即係其實我諗呢個都同香港本身嗰個嘅即係社企嗰個嘅發展有啲關係。剛剛我哋提得到啦，我哋好多時以前嘅時候咧，嗰個嘅項目咧就較多都係以製造就業啊嚟講，咁可能同佢本身嗰個嘅，因為由 NGO 開始，咁因為之前嘅時候政策上面由呢一個嘅扶貧委員會所推動，咁就變咗係由呢一個嘅 NGO 所推動嘅社企。咁近年嘅時候咧，見得到後面推動嘅人士咧，嗰個嘅背景就多元化咗好多。籠統嚟講咧，就多咗 from business sector 嘅朋友，咁變咗佢哋嚟接各行各業咁嘅時候咧，咁變咗佢推動所孵化出嚟嗰個嘅社企個項目咧，咁咪見到好多新嘅不同嘅元素喺入面。咁但係籠統嚟講咧，都會見得到啦，好多嘅青年朋友啦，當佢去對於社企或者社會創新有參與有興趣嘅時候咧，未必有好多嘅機會咧係能夠同我哋本身即係嘅，即係我哋用 old economy 啊本身甚至乎其實 new economy 都會嘅，即係本身做開生意嘅朋友咧有個連結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就舉辦咗呢一個嘅活動啦，就希望即係將呢一班有志於向呢一個社企服務嘅朋友咧，亦都多一個嘅渠道去俾佢哋咧同我哋即係本身即係籠統嚟講咧，即係 business sector 嘅人士咧去有個連結。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亦都身體力行嘅，我自己都響Dialogue Experience 之前叫做Dialogue in the Dark 裏邊 黑暗中對話， 以前就黑暗中對話，而家佢新嘅 branding 啊，就係叫做黑暗對話， 對 話體驗， 對話體驗， 係啦。咁我當中裏邊有擔當 facilitator 咁去即係自己亦都希望即係自己都多參與啦，咁樣去做法啦。咁啊同不同啊，同盲人啦，同即係視障人士啦，同呢一個嘅聾人啦，咁都有機會啦，一齊 work together 去發揮佢哋嘅專業。 係，咁但係即其實你本身係有自己嘅一份職業， 梗係啦，係嘛？我自己 所以其實你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完全就係一個即係作為一個社會服務咁樣喎，係嘛？ 咁都有啲居民費嘢，我又唔 係，我知，係啊，但係即係，咁但係即係而家嚟講咧，但係我聽講真係有好多人咧，Ringo 話俾我聽嘅咋，即係佢本身真係咧係辭咗份工，好似你咁樣去， 哇，好勁嗰啲 iBanker 好多，我哋嗰啲同學啊， 好多好多， 好勁嘅係啊。 轉去其他嘅。 哇！咁呢個就真係好值得傾下喎，真係。其實即係當然啦，我都聽你講過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所謂咩移風 易 俗嘅，係一個社會運動嚟嘅， 係 嘛？ 趨勢啦 就真係唔簡單嘅。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探討。 好。